什么都不拦着您，唯独这锁麟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，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